OK，时间到，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以下的主日学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底该如何敬拜你。你并非是没有留下你的旨意。就求你借着以下的这段时间，透过我们的讨论，透过我们的思想，能够越加明白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ay. 你就把它关掉，关掉就好。 烤箱也关掉。 烤箱关掉。对不起，我在烤面包。安息日不该做的事。我们今天是那个心灵信仰告白第21章第5条。OK。我们上礼拜已经讨论过那个讨论过敬拜的元素的第一个，他先贤们讨论的是关于祷告。现在第5条开始讨论朗诵圣经，朗读圣经，讲道，听道，唱诗歌，还有圣礼。这边第5条讲到，这都是敬拜上帝的一般性的内容 ，ordinary content。他这边是怎么讲 ？ordinary religious worship of God parts。一般性的元素，此外，宗教性的启示和许愿和禁食，为特别事所做的特别的感恩等等，都应该在合一的时候，以圣洁敬虔的态度来敬拜，来行。OK， 所以第5条有讲到，就是说一般敬拜的例行公事 ，ordinary religious service worship， 还有其他的呢，也可以成为敬拜的元素，但是并不是一般的时候必有的元素。OK， 我们先来看朗诵圣经。朗诵圣经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最近讲到的那个《使徒行传》15章，他们在讨论外邦人该说什么境界的时候，有讲到说，因为从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就是旧约的圣经，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朗诵。安息日聚集在会堂里面朗诵上帝的话语，读出上帝的话语，可见的是，当时先贤们理所当然认为这个就是上帝的儿女敬拜上帝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OK，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会不只会有会众朗读圣经，讲道的人，这个就是心服开始在心服有主日聚会的时候一个改变之一，就是之前在以前另外一个教会，讲到的经文是由司会来读。那关于这个，其实我有提出来，可是当时其他们在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并没有采纳这意见。但是其实按照改革中的敬拜，在这边也应该都是在如果你去看那个新民，敬拜指南的话，他特别有提到讲到的经文应该是由讲到的人来读出来的。在 25.1 比他没有特别的讲，但是在敬拜指南有特别提到这一段。主要的是大家有想到为什么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不只是有会众集体的朗诵经文。 可能最直接的基础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的主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们是把先知的书拿给他，然后他打开开始读以赛亚书61章，然后接下来他开始讲道。 OK， 好，朗诵经文。接下来另外一个先贤们所讨论的敬拜的元素要素是讲道。 OK，讲到，特别是讲到以顺服上帝的心，用悟性，你需要明白听到的是什么。信心，凭着信心，以及敬虔或者敬虔的态度吗？进行纯正的讲道和诚实的听道。OK。这边用诚实，应该说 conscionable， 就是凭着良心，凭着良心的听到。我在今天的讲义第三页有附上，西敏大道理问答第150条和160条，150条和160条，大家之后可以去参考，有更详细的解释。讲道的人该如何讲道，特别是听到的人该如何听到。我们通常可能理所当然认为说讲道的人有一些要求，听到的人也会对讲道的人有一些期待，有一些水准上面的要求。但是我们比较少想到，原来听到的人本身也必须要有极大的义务和责任。这边21.5说是要用悟性、信心以及敬虔，不只是讲到，也要凭着这个来听到。OK，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参考那个第三页的西敏大道理问答159到160页，然后也有附上他们引用的经文。OK， 还有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8章18节，那边主讲到说，你们应当要小心的听，所以你们应当要小心的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一直觉得这段经文是对圣徒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尤其是关于领受教导或者听到。如果你不是小心的听的话，你以为你有的也会夺去。哦，因为如果你没有小心的听，其实你在印证你根本就没有。Okay. 可是如果你小心的听，你有的要再加添给你。这关于我们怎么样应用使用恩典的媒介。恩典的媒介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也讨论，其实那个听到就是恩典的媒介。我们是借着听到来信道，我们借着听到领受上帝的恩典。而听到这个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passive， 只是一个被动的，我坐在那里听到。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是很认真的看待听到和关于听到人应该负上的责任。如果你不忠心使用这个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给你恩典的管道，你以为有的也会被夺取。如果你忠心的使用，你就领受更多的恩典，凡你所已经有的还要再加给你。路加福音8章18节是我觉得基督徒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边有一个插题在教材上面，这是我自己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弟兄姐妹会讨论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应该留在某一个教会，或者什么时候我应该 要离开一个教会。那之前我总是觉得说，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的讲道，或者你已经听不下这个教会的讲道，不见得那是你一定要离开这个教会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必须认知，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领受，或者你就是听不下那里的讲道，这不见得是那个讲道不好，甚至是因为那个讲道太好了，所以你不喜欢听。在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会痒， right? 所以那不见得是你应该离开教会的原因。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好，排除这个以外，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会有人总是会对讲道的人他有很多自己的意见，然后对讲道人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可是从来没有以信心顺服的心和敬虔的心来听到。 OK，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倾向，如果你真的是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按照良知，没有办法以顺从上帝的前提，或者有这个心态，以一个顺从的心，然后有悟性，你听得懂，能真的能够领受，而且是凭着信心，而且带着敬畏听到。诶，带着敬畏是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吗？哦，敬虔，他是用敬虔 ，reverence 应该是敬畏，用中文比较好。带着敬畏的心来听到的话，如果不能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而且你也不愿意或不能够为此悔改，也就是说，你真的不认为这个是，就是说这边的讲道真的出了问题，不是你需要悔改的，那我会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留下来，领受这样子的听到或者勉强，对你是有害无益的。我是讲得很小心，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如此。因为这个就没有形成一个教会，你在教会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借着听到敬拜上帝。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功能都已经失去了，那你真的应该要祷告，你真的应该要考虑，找到一个可以容许你忠实听到的地方，教会，还有包括这个教会的教导。关于这一段讲到和听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意见？ 这边刚提到路加福音说小心听， 嗯， 那跟刚才传道说诚实的听到，你说诚实就是凭着良心，所以这个小心是良心吗？ 我觉得小心的话，在这里的话，如果是关乎于听到或领受教导的话，大概用先贤的字眼可以蛮充分的解释。我的翻译是小心，你可以是带着对上帝顺服的心。我不是一直质疑上帝，我不是坐在这里就是要挑你毛病 ，OK？ 而是我的预设是我应该是听到，透过这个讲道的人的教导或者宣讲是上帝的话语 ，OK？ 按照以悟性，然后我是能够听得懂的。这个不是在那边讲的很玄的，或者我完全，我只是要寻找某种感觉或者某种激情，不是 ？OK？ 凭着信心也认知，就是我能够领受这个道，不是我自己。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纯粹我的本性我的想法的话，我是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道的。然后带着敬畏的心 reverence， 带着敬畏的心，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领受恩典的管道，也是敬拜他的一个必要的元素。以这种心态，那我就想说关于我们主说你们要怎么样小心听，大概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OK， 有的是我不知道，以琳姐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这是你要问的问题吗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其他问题？ 难道可以问一下，在上那一个朗诵圣经这个问题吗？因为刚刚传单也说，就是有讲道者来朗诵讲道的经文， 对， 那是。 在路加福音四章，然后以赛亚书了。那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因为一般的就是教会几乎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要怎么去解释说，就是讲到的经文由讲道者来朗读？ 除了我们主的例子之外，我觉得就是按照我们先贤们用的这种本性的光照好了，就是一般的理性推照，如果你要宣讲上帝的话语，你先自然应该要先把它宣扬讲出来，自己阅读出来上帝的话语，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和 Daniel 有讨论很久，就是我们也的确是不太懂，就像吴大姐刚刚讲的，为什么一般的教会会这么不在乎这个细节。我后来我自己领受越来越多，然后我和 Daniel 讨论，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尤其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就是那我听到理由，就是因为讲道的人他可能会很累，有的时候他讲到的经文譬如说有40节，等到他读完以后他可能就已经很累了，嘴巴会很 I don't know， 就是这个是我在长执会里面所听到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除了我们主他自己的例子之外，就是一个人当你在你的预设，你讲到你不是在讲一些人生大道理，你不是在讲一些分享你的做人的智慧，你不是分享你人生的经历，你是讲上帝的道。那上帝的道你自然应该先读出上帝的道，这个应该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对、yeah. 那如果他教会本身是改革中的教会、然后他们的领会通常就是长老的身份、所以他们就是讲到的经文就由那一位师会长老来宣读，然后他就会在宣读经文之前，他就会先讲一句话，这是上帝的话，然后就开始念。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人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让师会让具有长，因为长老如果是在教会当中，他有他的，比如说牧养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职分在，所以他们也是改革中的教会，他们就让领会的长老来念，是有这样子的情绪在。 No, 我觉得通常至少我的经验是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连想到这个层面他都还没有想到，只是为了方便，或者就是我们就是做事的方法就一直是这样子，没有想到说讲道的人朗诵上帝的话语其实是很重要的。OK， 就算其他人可以朗诵上帝的话语没有问题，但是这也不应该，这也不应该取代讲道的人自己先朗诵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那我希望你们自己在心服敬拜的时候也可以体验出来，有讲道的人先朗诵上帝的话语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听不出来，我是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的预设是在心服讲道的人应该都有做充分的准备，所以当他读这段话语的时候，和没有做准备，甚至只是事前，哦，这个是因为我在施会时候需要做的事情，我读过一次的，是不一样的。OK， 好。接下来唱诗歌对我们主的发出的颂赞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在这里原来的英文是singing of psalms with grace in the heart， 带着恩典，心中带着恩典唱出诗篇，如果你直接翻译。但是你注意这个 Psalms， 它并不是大写。Psalms 这个英文的可以翻译成诗篇，或者可以翻译成诗歌。先贤们在17世纪的用词的时候，他们可以用 hymn， 但是也会用 Psalm， 甚至 Psalm 不见得就一定是代表圣经中的诗篇，但是不排除圣经中的诗篇。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21.5 节西敏信仰告白，我觉得并不是，如果你认为说在敬拜的时候只能够唱诗篇，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基础。 OK， 所以这个 Psalm 就是带着恩典，心中带着主的恩典，对主唱诗歌。这个诗歌可能是包括诗篇，也可能是包括并不是上帝直接默示的诗歌等等。 OK， 阿丹，他那个西敏信仰告白里面的 Psalm 的 P 是大写，但你 小写， 你有特别还是有版本的差异吗？ 我的都是小写。 你的都是小写 ，OK， 好，那我把这个改掉。 我的那个，你还是要看那个原始的那个 critical text， 应该都是小写。 好，那应该是我这个版本。 对。如果他改成大写的话，有可能后来的人会改成大写，可能他有一些用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又是有一些教会，尤其是改革宗教会，他还是会强调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只能，如果这个 psalm 只能唱 inspired psalmody， 就是那个圣经中的诗歌诗篇，但是先贤们很明显不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我看到所有的包括 Chad Van Gixhorn， 就是西敏信仰告白权威，做这个研究的权威，他特别提到说，这个 Psalm 在十七世纪先贤们使用的方式可以指诗篇，但是不是唯独指诗篇，也可能是指其他的诗歌。对， 好，谢谢。 Okay. 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到一下，在诗篇里面有多次提到说，你们应该以唱诗、击鼓、跳舞来颂赞耶和华。但是为什么在西敏信仰告白或者我们的认定里面，或者一般我觉得大部分比较传统的教会认定里面，现在一般性的或制式性的或例行性的敬拜里面是没有跳舞的？那我上礼拜已经解释，就是说第一个跳舞可以用跳舞来，在旧约的时候可以用跳舞来敬拜上帝，而且那也是可以说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命令，但是那并不是一般性的规范，或者我们用这个范畴来讲，也就是说这并没有在摩西五经立下来说，你们应当在敬拜献祭在 temple worship 的时候有跳舞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跳舞可能是敬拜，但是并不一定是敬拜。但是到新约里面，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新约里面完全没有跳舞。所以我们会说，就算新约，就算在旧约里面，旧约的圣徒以跳舞来敬拜上帝，但是如果在新约里面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我们就会说那个是就是礼仪，关于礼仪，旧约时代的时候礼仪律的一部分。那任何所有的礼仪律要新约的时候，因为都是指向基督，基督已经来了，那些都已经废弃了。 OK，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新约里面有指明要我们开口颂赞上帝，但是没有一条经文是要我们动身体以肢体的方式跳舞来敬拜上帝。 OK，那个在新约里面直接告诉我们应该要开口唱诗歌的那经文是以弗所书5:19，哥罗西书3:16，雅各书5:13。哥罗西书那边有特别是他是说，其实我们唱诗歌也有彼此教导的，他说你们要以诗篇诗歌灵歌来彼此的教导。所以诗歌本身是有一个教导的功能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诗歌是要让我们抒发我们的情绪，或者 帮助我们进入某种情绪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心服不会用那种现代的诗歌，不断的重复一个东西，然后靠着不断的重复把人激入一种某种的那种情绪状态。那个是缺乏悟性，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会觉得不是敬拜的一部分。OK， 也缺乏教导的很重要的教导的元素。还有我们的主，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主跳舞，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唱诗歌 ，right？ 还记得吗？我们上次有讲诗篇116篇的时候，诗篇116篇应该就是我们的主在他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要跨过那个 Kidron Creek 那个溪的时候，要到克西马尼的时候，他们出来唱的诗歌就是诗篇116篇。OK， 使徒们当然也唱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歌，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有这些先例，也有命令。OK， 朗诵圣经、讲道、听道、唱诗歌，最后一个例行的敬拜的元素是施行圣礼。这边讲说，due administration and worthy receiving of the sacraments instituted by Christ。特别提到，我看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并且合一的施行领受主所设立的圣礼，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是施行圣礼，这是主所设立的圣礼。 OK， 因此圣礼不是只是形式，新约的敬拜应该越来越，我们可以说我们越来越不在乎外在的形式。我们不像讲道的人，不像那个祭司需要披上外袍，然后披上那个 epaph， 然后要带上什么东西，没有，我们越简单越好。 OK， 但是并不是表示我们不重视形式，我们在哪里重视形式，而且是非常重视形式，就是我们主他自己设定的地方。 OK，在这个上面，因为是我不是说我们重视形式而重视形式，而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设立圣礼，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忠实于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圣礼。 OK， 所以领圣餐、施行圣礼、施洗来说，从来就没有因你只要心诚则灵，那个标准不是你的心诚心，我捧上我的心就可以了，所以外在的形式不在乎。 No， 其他的也许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这两个是我们主所设立，你就没有那个最高的标准，就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诚心就好，而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方式、标准、样式、榜样，这个才是合宜、合理、合法的领受圣礼。Okay， 关于圣礼圣餐，我们之后还会，当然还会再讲29章那边。这边有另外一个插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施行献上的圣餐。 Okay， 第一个原因是施行圣礼是一定是在公众敬拜的处境之下施行的，集体公众敬拜的一部分。那么在线上聚会，我们现在在线上聚会就已经完全没有我们主所设立施行圣餐的条件。 OK， 可以直接先去看新米线告白29章第3第4条，至少这个是我们的任性标准。其他的教会他可能会想到有一些很奇怪的原因，就是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只要心诚则灵就好。但是既然我们是有任性标准的话，我们就要 in good faith， 就要按照良心，是的，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述诸，譬如说29章第3、第4，要有一个集体 presence 实在的聚会 ，OK， 而且是不能够有私下的拨饼，私下的给人施洗 ，Right， 一定是在集体，在教会的身，基督的身体。一起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康台之下，你才成立施行圣礼的条件。OK， 因此我们的教导是在这段时期，如果我们不能够领圣餐，我们应该认知这是上帝从我们中间夺去一个极大的恩典，也因此我们应该认这个为极大的警讯。OK。我们不应该避免或者想要找另外一种方法来所谓的领受这个恩典。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反而没有领受到我们的上帝在此时此刻要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是要我们要警惕，要我们认罪，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认知我们现在他现在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讯息，将这个恩典从我们中间拿走。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办法说，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圣餐送到每个人的家中，或者我们可以教弟兄姐妹在家如何煮做一块饼，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拨饼。我是觉得很可惜。第一个，你已经没有忠实的，你这个就是在任凭己意。你自己在想另外一种方法设立圣餐，不是我们主设立圣餐。OK，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说：“我们所拨的是一个饼，一个因为是一个身体，是我们主的身体。”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OK， 这个成分不形成了。第二个就是如果现在。在线上举行圣餐，我认为那基本上就不是圣餐。Okay. 也可惜的就是，反而对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可是你这个时候好像是我撇掉耳朵，我掩面，然后说我不想听那个坏消息，我要想办法还是照我的方法去做这个。Yeah. OK， 有人有问题吗？ 因为他这边写 Father Administration，那这个有包含规定出施行圣餐的，因为刚刚讲到的是施行圣餐的原则是公开，而且是在那个场合，那施行的人有包含规定吗？ Yeah.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只有按牧的人，按牧的，或者说用另外一个只有 teaching elders， 只有那个ruling elder 还没有，就是 teaching 教导长老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牧师，只有牧师可以施行圣餐。 但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规范，还是说这是透过西敏他们的教就是归纳出来？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说牧师，对不对？ 对。 那可是应该就是说像这个的话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是透过我们之后会再讲到那个圣礼的那一段27、28、29会再讲说什么人可以施行圣礼。在对我们来说改革中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跟什么人可以合一的讲道是有关系的。OK， 就是我们认知一个牧者他是 minister of word and sacraments， 圣道和圣礼的服侍者或者仆人，也是这样子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我们台湾的改革中，不管其实不是改革中，不光是改革中，可是改革中居然也同流合污，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认知牧师的身份他不只是讲道或者行政或者做一个领袖，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圣道与圣礼的仆人。而圣道与圣礼他虽然是两个 不同事情的方法，其实是同它的本质是一样。所以我们会说圣礼是什么？圣礼是 visible word， 它跟圣道是没有差别，本质上是没有差别，只是施行出来的方式是有差别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话语所领受的和我们透过圣餐所领受的那个本质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讲道的人应该是能够施行圣餐的人。 OK， 那像我的话，我现在是传道，对不对？那现这个传道有点像是的确是有点奇怪。那在美国，譬如说在其他的改革中里面，就叫 licensure。 licensure 就是经过认证，就是说我们认为你可以，现在可以合一的，还没有有一个教会正式的呼召你，但是我们认为说你已经可以合一的，可以有讲道的资格，对，但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某一个教会呼召你将你按牧。但是这个 licensure， 或者我们用中文用传道，不是一个好像就是坐在那好像当媳妇，然后要练，然后要媳妇熬成婆那样子，等到某个人说哦你可以，然后再做。应该是尽快的有呼召，有哪一个有需要就把它按摩。对，大概是。 所以你这个刚刚讲到的圣礼是包含洗礼也是吗？ 洗礼，对，包含洗礼，对。 那这样我是想到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是要，这个其实是只是给门徒。 我们认为是他是对他的门徒们说的，然后这个门徒所代表的是你可以说是教会中的可以施行有权柄施行这些施行圣礼的人。对，你们这些是你们， 因为这跟我们之前教会教的东西有点不太，因为我们以前好像 所有人都可以去施行， 也不到所有的人，可能就是到一个区长的身份 就可以施行， 差不多。对对对、 oh, okay. 就可能比小组长再高一阶这样。 Yeah， 好，那我没问题，谢谢。 Yeah， 主要是跟那个讲到 word and sacraments 圣道与圣礼的仆人这个身份的认知。对、okay. 阿丹，我想问一下，你说那个施洗的地方是要在公开，一般我们会认知是在教会，那我知道像比如说召会，他可能会你今天去，然后也许就在这个人的家里就施洗了，这样子是就是以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在公开的地方？ 我现在的领受是那个是不忠实于我们主的命令的施洗，但是那施洗有没有效，我们之后会讲到那施洗有没有效跟施洗的人他的神学是否完全正确，或者他是不是那个不见得一定有直接的关系。OK， 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个施洗的有效性是圣灵的工作，虽然人施行的很残缺，或者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或者不忠实，不完全忠实于我们主的设立，但是不见得就表示说他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但是这也不给人任何的借口说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也不需要很太在乎一切的细节。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其实在属灵生命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不见得你做的这件事情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你就完全是无效的，或者上帝仍然不会施给你恩典，但是这不表示说你就可以这样子。其中洗礼，关于洗礼，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洗礼才得救， right？就是这样，但是这也不应该给人任何借口，因为不见得所有的人一定要洗礼才得救，所以我也不需要洗礼，大概是同样的逻辑。 Yeah， OK， 那个，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这状况。如果有，譬如说之前经历过朝会这种到你家探访，你第一次到你家，然后就把你按在浴缸里面湿洗的这种，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有一天来到新福，然后他在这边做了，然后他说：“哇，我到现在，那我真的需要思想一下，他的那个洗礼到底成不成立，到底算不算是基督徒的洗礼？”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 ，Yeah， OK。好，那除了这个是我们比较在乎的，那还有一些非常态的，就是说啊、特别时候的，敬拜可以启示，可以许愿，也应当启示和许愿，对上帝启示和许愿。下章我们会讲到禁食，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但是比较少做，但是不是例行公事。特别的感恩等等，这些特别的元素都是有其圣经基础的，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基础。所以也不能说你就是任凭己意发明 ，OK？ 但是并不是一般我们敬拜的元素或者成分。好，关于敬拜的元素，上礼拜讲到祷告，这礼拜讲到读经，讲到听到唱诗歌，施行圣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那请问一下，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家庭，然后呢他的父母亲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他要邀请就是教会的牧者去预宴，然后就是为他的家人施洗，像这样的情形，传道你认同吗？ 不认同。 不认同。 如果我非常乐意去传福音给他 ，right？ 但是我绝对不会是因为人要临终之前给他施洗，那是天主教才做的事。对。如果他能够听到福音，他信，他就得救。第一个进到天堂的人，新约里面第一个与我们的主一起进到天堂的人，他有没有受洗？有吗？ 所以如果他还有意识，那他也表达说他愿意相信，但是还是不会给他施洗，是吗？ 一对一的不会，甚至一对二的不会，甚至只有他的家人，我还是会要考虑。因为那个根本在那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会讲，在那个情况之下，如果家人还特别的要在意那个施洗，我会说，我就会问他，你们到底对洗礼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认为只有人受洗才能够进天堂？那个时候我反而会更迟疑要不要给他施洗。你听懂我意思，因为我不想把这个变成迷信的东西。Yeah. 关于洗礼我们会讲更多，但是那个在之前的教会有一个姐妹说，她已经在那教会聚会很久，然后她有一次在小组分享就说，她的舅公还是什么，她舅公在临终之前，她在医院里面，他很心急，所以他就自己给他施洗。然后我就说 ：“OK， 你已经在所谓改革中教会聚会那么久了，你还不懂这个，就有点奇怪。”Anyway，OK，、okay, 我再问一次，那个第一个进天堂新约里面第一个与我们主进天堂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受洗？ 他没有受洗。 哦，似乎没有人在十字架上给那个强盗施洗啊。至少圣经没有记录，对啊 ，OK， 好，21.6，在福音之下，或在中文这边的翻译是在福音时代之下，礼仪律已经废弃了，所以我们的敬拜的地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定的敬拜的地点。不是说，不是说，所以也就没有某个 教会是特别的，只有或者只有在教会的地方是特别的圣洁，也没有所谓的圣地。你不需要花钱，每过一两年就有人揪团要到圣地朝圣，或者 I don't know， 也、yeah， 可以去以色列，可以去以色列观光，看古迹。OK， fine， 要看圣经故事的古迹都 fine， 可是那不是圣地。也不需要到约旦河里面再去受洗一次 ，OK， 不需要。任何教会本身也没有特别的神圣 ，OK， 不需要到教会去守望圣地，也不需要脱鞋才能够上讲台，没。现在有些教会改革中的教会还需要脱鞋在上讲台。有一次邀请我去，然后 我不知道，我就上去，后来我才知道其他人都脱鞋上讲台，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讲说、那家伙在亵渎我们的圣地。 I don't know， 没有，已经没有这个 OK。 因为在旧约时代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说，因为旧约上帝有指定他的圣殿 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而且你要经过很严谨很繁复的步骤你才能够进到那个里面去 OK。 但是在新约里面已经没有了，在各方各地人都应该要敬拜上帝 OK。 在各处人在各处都可以依靠圣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上帝。这个是出于哪一段经文？ 我之前讲到有讲过，在洪恩堂的讲道，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那边我们通常的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和合本的翻译，因为上帝是一个灵，所以人要按照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我觉得在和合本所有的翻译，尤其是对华人信徒最不好影响的经文之一，他的因为翻译所造成不好的这种意识形态之一，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又是这么多人喜欢用的经文。你如果看上文下文，我们的主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在讨论什么地方，我们的先祖是在说在 Gerizim Mount Gerizim 这边敬拜，可是你们是说是在耶路撒冷那边敬拜。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的主怎么回答？ No， 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时候到了，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人要敬拜他，不是在这里敬拜或者在那里敬拜，或者按照你自己心里所想的，我们自己认知在某个地方，我们按照我们的，我觉得我有诚心，我的心灵，然后我献上我的心，我捧上我的心，然后我按照我的诚实来敬拜他。 No， 那个都不可靠，你不都不是依照这个，而是按照上帝是个灵，上文下文，所以是要依靠同一个字，按照他的 pneuma， 按照他的圣灵，然后依靠他的 aletheia 真理，不是诚实。那可以翻译成诚实，但是你看上文下文一定是按照他的圣灵，不是你的心灵，按照他的真理，不是你自己自问的心诚则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focus 完全是从人 自我的，人如何敬拜上帝是从人的 focus 的中心转移到上帝。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是对华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圣经的翻译还是蛮重要的，对华人的那种敬拜观或者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那个时候Daniel 问我说，你们心服该不会用某一个图像延续，用某一个图像来做你们的记号吧？然后我说 No， 不可能。讲的就是有一个图像，就是捧着心来代表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信徒的敬拜神或者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敬虔的生命。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就是一个 very 你在 focus 上是我怎么做，但是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宗教生命，我们的敬拜生命，那个 focus 不是应该我做了什么，我捧上我的心，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个 orientation 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这边也提到，在各处都可以。既然上帝是个灵，主的意思，既然他是个灵，所以你可以依靠他的圣灵，按照他的真理，在各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 Gerizim， 也不是在撒玛利亚，在各处都可以敬拜上帝。每日在这边先前面也提到，应该有家庭的敬拜，或者我们有些人是家庭祭坛，个人也应该有私下的敬拜。OK， 有 private worship。OK， 但是这边提到公众集体敬拜 public assemblies 应该特别的重视。OK， 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废弃公众敬拜，也不能说因为我有家庭敬拜，我就不参与公众敬拜，或者说反正我个人敬拜，我在各处敬拜都可以，所以我不需要参加公众敬拜。OK。上帝呼召我们来敬拜他，集体他的儿女集体的公众敬拜他。因此要说线上聚会，这也是另外一个差题，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我比较不太想说我们现在的方式是主日敬拜，我会说这是我们主日线上的聚会。要说线上的聚会可以有效的代替，就直接代替一般的主日的集体公众敬拜，这个其实有一点是说有点凸显那个有一种不完全的末世论，也就是不认知我们集体在主日集体的公众敬拜，我们会说这是让我们预尝那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永远的 destiny， 我们永远的最终的命运，就是圣徒最终的福分，最终的结局，生命的结局，就是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敬拜称颂那值得称颂的那一位。 OK， 启示录第七章那个图像。 OK， 在他的宝座面前永远荣服直观，瞻仰他的荣耀，或者在我们主的面上瞻仰上帝的荣耀。 OK， 如果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那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从各国各处所聚集在宝座面前一起敬拜上帝的这个图像，而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敬拜是指向或者预表或者让我们预尝那个最终的结局。那么如果我们要说线上的敬拜可以有效的代替平时的实体的主日聚集在一起实体的敬拜，你等于是在否定复活身体的制药性。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要在宝座面前聚集在一起敬拜那位羔羊，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你必须要有复活的眼睛，眼见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将来就要凭着眼见那位值得我们永远颂赞的那位上帝的羔羊。那如果你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聚在一起，我们用线上虚拟的方式可以仍然是可以有效的敬拜，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集体的敬拜，也可以让我们预尝那永远的福分，那你等于是说其实复活不复活，有复活的身体，是不是能够实体聚在那个羔羊宝座前，也不是很重要。也许我们以后用 Zoom 来这种方式上天堂，那就够了。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心诚则灵嘛，聚集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敬拜他。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意见。所以主日的公众敬拜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不渴望，你不想要参与它，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重要。而主日的公众敬拜，它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功用，就是指向那永远我们还未得到的安息。七日一天的那个安息 这个安息主日公众敬拜来呈现出来，这件事情应该是指向那我们以后要得到永远的安息。因此如果人在地上不渴望不向往不郑重的看重主日的集体敬拜，那么这样子的人其实也不应该期望他有一天在永恒之中会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永远的敬拜我们的主。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主日敬拜跟我们永远的 destiny 是有这么重要的关系。OK， 好，我们就继续看 21.7 好了。这边讲说，人本身按照自然的本性、本性的律例、本性律，人应该就知道要分别时间来敬拜上帝。OK， 这是人性应该有的。这个是延续21章第一节前半段那边讲，这个是按照light of nature 人本性的光照，人都知道有一位上帝，而且应该要敬拜他。这边讲到说，按照这个本性要敬拜他，而且要分别出一段时间来特别敬拜他。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上帝还有在我们的心上刻上刻上给了我们一个律法，就是第四诫命。OK， 第四诫命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某一天，而且这一天是七天中的一天，守为圣日，守为他的安息日，上帝的安息日。OK， 而这个诫命，我看一下这个用词是什么。而神这条诫命是我们的翻译是明确的道德性的永久的，这几个字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在翻译的时候，先贤们在翻译的时候有点 miss 掉它的 theological import， 这里神学上的重要的意义。他把有一个字叫 positive， 把它翻译成明确的。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在其他地方有讲过。明确的，他这边的意思不是这 positive 不是一个明确的意思或者显明的意思。positive 在这里它有一种法律上的用词是实名性的，我等一下再解释。他在这边说第四诫命是实名性的，是有道德性的，是永久有效的 commandment。 OK，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道德律，跟其他的十诫里面其他的诫命都是一样，就是反映上帝本性的道德律。我们当我们说道德律的时候，我们之前有提到是什么，它不是只是上帝就是任凭他的喜好，或任凭他的旨意，任凭他的自由，他可以指定某件事或者某种行为某种形式，但是这是直接反映上帝的本质或上帝的本性。第四诫命也是如此，跟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婪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第四诫命也是你们要守安息日，守为圣日。 OK， 但是先贤们也认知这个道德律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它其中也有 positive 的成分。 positive 的意思不是明确的，是实名。实名的意思就是这条律例的本身并没有inherent 本身就所带有的意义或者价值。其中一个最好的 positive command 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某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不是说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有其功效，而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自由，他的 sovereignty， 按照他的旨意，他就指定了这棵树你就是不能吃。 OK， 这个就叫 positive command。 这背后仍然是反映了上帝有其用意，可是这个 command 本身是没有他可以指定这个树或者那个树或者不指定任何树，这个并不有悖于上帝的本质或者上帝的本性。 OK，那怎么说第四诫命 它不只是反映上帝的本性、道德的本性，它也有实名性呢。或者说它不只是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它其中也有成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Will of God， 按照他说这样就是这样。是什么？守安息本身，因为上帝是一个安息的上帝，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个本身安息的本身这个概念就反映上帝的本质。但是七日中有一日，七日中有一日的某一日，这个就是关于他的实名指定，上帝出于他的主权和旨意，不一定是要七日，不一定是要某一日，说不定七日两日，如果上帝是这么立定的话，这个不会违反上帝的本性。 OK， 也不一定是要某一日，但是他的确指定了某一日，这个就是 positive command。 OK， 但是当 positive command 在这个实名的信在第四诫命里面的时候，改革中的先贤他们会用一个概念，这种诫命尤其第四诫命就会变成所谓的 positive moral command， 实名道德律。 OK， 因为上帝这样子指明，你也没有办法说反正那个本身没有什么一定要七日，所以我可以随便哪一日都可以，或者我可以每三十天守一次安息日，哪一天都可以。 No， 不可以。关于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有想法吗？也就是说人都知道应该拨出时间来敬拜上帝，但是上帝也的确刻在人的心上，从一开始就如此。他不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要敬拜他，他更告诉你什么时候要敬拜他，七日中有一天。这边通常人会遇到的问题，可是安息日这个命令不是是在十诫颁布的时候才有的吗？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前，人有没有守安息？有 ，right？ 出埃及记十六章那边讲到玛纳，在安息日的时候，那边就有提到安息日，那时候还没有颁布十诫。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上帝的子民从一开始就有领受这个诫命。如果这是十诫，如果我们说十诫是上帝将原来刻在亚当新版上的律例，再把它刻在石板上，那么我们也应该理解，就是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亚当就已经领受了。OK， 好，那关于那个在安息日的主。他自己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安息日从第七日的最后一日改为第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这明天讲到也会提到，因为七日的第一日这个字眼不断在新约里面出现，从来不会提到七日的第二日或七日的第三日，总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我们的主日。OK， 对我们的意义也是，如果在旧约时代的安息日是纪念我们上帝的创造，上帝在六日创造是创造万有，然后在第七日就歇了他手中的工作就安息。那么在新约时代，七日的第一日也合理的合宜的纪念我们主所带来那安息日的主所带来新的创造。他的复活就揭开了那救赎纪元的开始，就上帝正式的认证他救赎之功。 OK， 好，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哇，又超过五分钟。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21.8 最后一段，如何守安息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 安息日他在这边讲到是说我们应该要为安息日做准备 right？ 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安息日我晚到教会或者 我到教会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我必须要做的。 OK，更何况七日有一日守为圣日应该不为过，只是我们都太不习惯这个想法了。上帝给了我们六天准备好我们自己的事，就是为了这一天安息日主日。 OK，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一周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六天是为了主日而活。但是在教会中时常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教导，为要鼓励人来教会，就说你要来到教会重新充电，好让你可以为这一周的工作而活。那是本末倒置。你整个一周应该是你的心是向往礼拜天的安息，也应该要得到安息，因为那个是预表你最终的安息。如果你不向往七天有一天的安息，其实也就是你等于是在宣告我不在乎那最终的安息。先贤们也认知是一整天都投入公众或者私人的敬拜。 OK， 我们现在可能很容易讲说哦，我可以去野外踏青，那个也是敬拜。我在家里放松看球赛，以敬虔的心看球赛， No， 那不是敬拜。 OK， 踏青不是敬拜。 OK， 我们在安息日也有必要的本分和慈惠的义务也必须行。必要的本分，招待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团契，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 OK， 照顾弱势的肢体，去探访弱势的肢体或有需要的人。 OK， 我们也不应该太拘泥为律法主义。我个人倒不认为说一定在安息日你不能够煮东西，你必须在礼拜六晚上之前把安息日要吃的东西都准备好。我个人我的领受不是如此。我认为照顾生活起居所必要的事物，那个就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你也不应该好像就是我在安息日要弄一个招待大餐，然后招待朋友来，所以我早上去聚会以后马上赶回家，然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个，这就变成工作。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应该弟兄姐妹要使用属灵的分辨能力，你到底是在安息还是你是在做工。 OK， 一个人在主日加班，那个也不是必要的本分。 OK， 如果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认知，如果你没有受到好的教导，或你自己不认为安息日是恩典，是看为可喜悦的，只不过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例行公事，因为你从小就去教会，你不去你心里可能会不安，那么其实你也很难守安息日。你总是会找到其他更好的理由吸引你不守安息日。所以最终对我时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不守安息日就是违反律法？是的，你不守安息日，你不来聚会，你就是违反上帝的第四诫命。 OK，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对你的帮助也不大，因为如果你不是打从心里认为你是来安息日，这是你必须做的可喜悦的，你从中所领受的恩典比你做其他的事情更多，那么对，这的确是犯罪。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怕犯罪而来教会的话，那你也这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好处，因为那是一种律法主义。你不是出于甘心，你不是出于爱，你不是出于因为你爱你的上帝，因为你真的要享有那个安息而来。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关于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互相的劝勉，互相的教导如何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我觉得在这上面现在教会真的有很大的欠缺。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头开始，就是上帝的诫命，尤其在改革中里面，这些对他的儿女来说都是恩典，包括守安息日。 如果我们不教导这些恩典，只是一味的要求点名，然后如果不来就以责备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到那个最后就是没有效用。你总是要先从恩典开始教导圣徒们，为什么守安息日对我们来说是这么大的恩典，而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集体的守安息日，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亏损，在这亏损之中我们又如何领受恩典等等。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那个最后一条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听过的人的讲法，就是有些神学生会很，甚至是会夸口说安息日我真的都不做功课。那说实在，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我有听过老师他们总是会夸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哪像你们礼拜天还在那边赶功课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自己在礼拜神学院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全时间，包括礼拜天的时候，那也的确就是的确我是没有守安息日。但是有一些人会讲说我坚持守安息日，所以我的功课或者我的作业我的 K 书一定是到12点之后那一秒我才开始。然后他会讲的好像是说，你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 right？ 其实你整个礼拜天你也没有得到安息。对呀。Yeah， anyway， 就是我们应该更好的守安息日，真的是应该如此，认知这是上帝的律法，也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也是从中领受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能落入律法主义或者形式主义，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些属灵的分辨能力。 okay，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仙儿，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 嘉欣，你们那边呢？孝谦， 你要问吗？ 你问。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我先生在做那个政府那个交通工程的时候，他常常礼拜天都一定要上班。 对。 那后来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我讲说，我那时候就是为了我们夫妻常为了守安息这件事情吵架。那后来就是有个姐妹，她就跟我分享说，哎，嘉欣，你不可以责怪你的老公这样。她说，什么她在对，她是跟我讲说，她在礼拜天上班不是她愿意的。她说她工作也是在服侍家庭，也算是守安息日的一种。然后就是他是说，就是孝谦下班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叫我跟，就是他希望我做的，就是说那个姐妹就跟我说，我跟就是要陪着孝谦一起回放直播。他说那个就是他在灵里的安息了，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 有我的话，我也知道会遇到这种状况，首先我们的先贤们有讲说，在安息日可以做的工作，不是说安息，第一个守安息不是完全不做事，来，守安息日是做上帝的工，不是做自己的工。第二个还有就是必要的和 mercy 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有些人会说什么是必要和慈惠的工作，如果说你是 on call， 譬如说你是医生，你是 on call， 然后你就是排班排到那里，我个人会倾向说是的，这是必要和慈惠的工作， OK。 但是你也不应该认为说你就是在守主那个守主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像孝谦的之前的状况，我会比较想说那个其实不是守安息日，就是认知说他的工作的状况他就是没有守安息日。与其说那是另外一种守安息日的方式，还不如认知就是是的，我的确没有忠实的守安息日。我可能在目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克服这个。但是你也不应该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说这个是 OK 的，我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敬拜上帝。这样子有回答吗？那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就是也不是很多啦，有弟兄姐妹他就是譬如说他就是礼拜天要上班，那最终你还是必须，就像我们回到，你可以跟他讲说 No, 你就是没有守安息日。对，的确他也是没有守第四诫命，但是你最终真的要帮助他的是什么？就是还是要回到恩典，他必须自己要认知，如果他要真的守，诚心的凭着信心，心中是有 grace 认来守这个诫命，他其实换句话说，他必须要理解这个事，他从中是领受恩典，他守安息日所领受的恩典是他比他上班比他做其他任何事要领受的恩典更多，唯有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也才能够真正帮助他守安息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如果是我的话，我有这样子的状况，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说，哦，没关系，你心诚则灵，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守安息日 OK 的。No, 我会说，我知道你的处境，你的状况，我也会为你祷告，然后会求神给你信心，也让恩典在你心中，也让你认知，也许你觉得你会牺牲很多或者什么，但是如果这个是我们主的诫命，他对我们的用意是好的，而且我们从中领受的恩典绝对比你做其他任何事要多。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也会啊，孩子们有活动，而且很多的活动，孩子们的活动比赛那些都是在运动会什么的，很重要的，这些都是在礼拜天 right? 那与其跟父母讲说 No, 你们现在就是没有守安息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讲，也的确是如此，但是最终你真的要做的是什么？你是要帮助父母们教导孩子们，父母和孩子，我不去参加这个，最终我所领受的恩典远远大过我去参加这个要领受的恩典要多。如果这个在他们的心中不是真的，他也不真的认同这一点的话，那你再怎么讲到最终也是没有用，到最后最终只是变成律法主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好的 OK Yeah, 这也是关乎其实一种原则，就是当你在鼓励人要改变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譬如说他礼拜天必须要上班，如果说譬如说如果他的家庭的状况真的是需要他那份，你除了告诉他他不应该，他应该要守安息日，教会的慈惠事工这边就跟慈，为什么安息日跟慈惠事工特别有关系，慈惠事工在这里也应该，如果需要的话也应该可以发挥作用。Anyway, 好吧。 阿达，那个我老公还有个问题想问。 OK。 你问他，他说他是说那时候他的状况是，比如说好几次就是可能礼拜天，然后就可能突然打电话说，哎，哪个路段的那个要去维修红绿灯什么什么的，那他就是讲说，像这种状况，他就是那时候的他应该是怎么去悔改？总不，他的意思是说。总不能跟他玩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收安息日，我不能出门，就很临时的接收到要抢救啊，还是因为有发生事故要维修什么那个电的东西这样子。 哇，像这种的话，譬如说，譬如说，有些人会说你是消防防火员，然后你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然后你很难说 ，Yeah, OK, 这是不是有其必要性？也许你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哦，这个交通安全有其必要性，我必须要去。但是什么时候？但是我想你问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说任何的工作，如果老板来，他说你现在就要处理，那我应不应该要？这个就跟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他是不是能够说 no， 取决于他是不是知道他以后之后这个说 no 所需要付上的代价。远远不及他忠实的守安息日所领受的恩典，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 我先生说有点不懂。 有点不懂，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要守安息日，你本来就不应该在安息日工作，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告诉你是应该要如此，但是如果你自己不认知守安息日不只是我应该要做的，而是我要做的，因为这对我是好的，这个好过我服从我的上司，在安息日服从我的上司，好过我在安息日所赚的薪水。除非你自己认知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对，你的确你不应该在安息日工作，可是最终呢，对你没有用处，因为你自己没有看出为什么你不应该工作。Yeah. Okay. 谢谢。 不谢。好吧。 好，那再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听到就是听众也要有预备，那如果在敬拜这一方面呢、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敬拜就是碰到的歌曲往往就不熟悉、 嗯、 那就会觉得说在敬拜这一方面就会觉得有在什么面前有点有亏欠，那这样子是不是也要调整就是在敬拜这一方面就是让，因为我们做报都会有事先的出来要敬拜的歌曲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方也是要有预备心，这样子是吗？ Yeah，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亏缺的地方，可能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因为我自己不太会唱歌，虽然我的老婆曾经一度认为我歌声很好听， 才怪，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亏欠的。这边他说，先贤们是说我们要带着感恩，他中文翻译成感恩，带着恩典，就是那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心中，然后全心全意的，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对他发出颂赞。那以琳姐有提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时间练习诗歌？那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恢复实体敬拜，可以做的就是那个我们的爱宴结束之后大家愿意留下来一起练习，花一点时间练习下一个礼拜的诗歌。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如果我们应该要准备我们的心听到，那么这个也是唱诗歌，如果这个是我们主所制定要敬拜他的方式，那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哎呀我不会唱歌，哎呀我不喜欢唱歌，你懂我的意思，就好像有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听到，或哎呀我不喜欢祷告，没有这种借口，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尽你的全心的送赞我们的主。对，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像雨林姐她预先录音的那个档案啊如果手机没办法打开，那有什么方法吗？ 哈， 可以啊， 我们的手机都可以打开。 哦， 昨天传来的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打开。 好，那我再问一下， 你讲有三个你要试着都去点，他不一定。 哦，可能以琳姐就不要用那么大，以前的可以吗？以前的可以， 可以， 那也许就恢复原来那压缩的答案。OK， 好 ，Anyway， 还有其他问题吗？今天时间比较长，对不起。不过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今天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有一些关系，不是有一些直接有关系。好，那我来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也求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讨论，这样的思想，借着先贤们的教导，让我们更忠实的敬拜你，更忠实，让我们的敬拜总是更忠实。尤其在这段时间，也让我们思想我们现在失去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也让这个你当你从我们中间，你儿女中间夺去某个恩典的时候，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也借着今天的思想让我们看到主日对我们来说是有何等的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今天晚上大家都有好的休息，真的是预备我们的身心，明天来一起来聚会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ay.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 拜拜。